强制接种新冠疫苗应该是最后手段。他表示，虽然新冠死亡人数大大低于此前的高峰期，但在过去两个月里，欧洲和中亚地区的53个国家当中，新增病例和死亡病例不断激增。克鲁格呼吁青少年病例迅速增加的地区保护儿童和校园，并且表示在一些地区儿童感染新冠的比例是平时比例的2到3倍。克鲁格表示，假期临近，孩子们可能传染他们的家人，未接种疫苗的成年人患重症住院或死亡的风险增加了10倍。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各位家长，马上就要到寒假了，新冠病毒在冬季也存在更容易传播的情况，所以为了孩子的健康，家长应该积极配合疫苗接种，出门帮孩子戴好口罩，尽量减少外出或长途出行。考前14天，考生在京备考，接近年尾，多项学习将以考试收官，如高考第一次英语听说机考、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初中学考英语听说机考、高考美术类专业考试、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等。为了做好考前防疫准备，市疾控中心发布提示，建议考生应该于考试前14天在京备考，非必要不离京。考生应该提供本人考前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并且凭准考证、有效身份证件、绿色健康码、绿色通信行程码和健康承诺书等，体温检测低于37.3度方可进入考点。繁星戏剧儿童剧《同戏社脸谱戏三绝》第17轮，其中的一个故事《闹龙宫》改编自京剧《花果山》片段之《闹龙宫》，三折戏中压轴高潮当属闹龙宫。孙悟空去东海龙宫求助如意金箍棒，可谓遭遇百般阻挠，孙悟空便施展神通，将台上台下舞成一气。猴戏是武生行当的典型，闹龙宫里的绝活展示更是数不胜数，耍锤顶锤、宝剑入鞘、长袖舞等等，让大小朋友们大饱眼福。儿童剧《同戏社脸谱戏三绝》演出时间是12月18号和25号，地点在繁星戏剧村舞剧场，目前还有最低144元的票价。2021年中关村舞剧展演现代舞《九重奏》，现代舞《九重奏》是谢欣舞蹈剧场2020年推出的作品，也是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违约作品，由中国青年舞蹈家谢欣领衔樊小云、王琦之、涂佑真、马思源等共同演出，九位舞者共同用身体谱写出舞蹈九重奏，感受舞者身体动作的张弛有度、收放自如、融洽合作。2021年中关村舞剧展演现代舞九重奏演出时间是12月25号、26号，地点在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目前还有最低99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如何培养孩子们从小学习科学家优秀的品质和精神？如何为孩子种下科学梦想的这颗种子，树立远大理想？国内首套成体系的原创中国科学家绘本《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丛书》，带孩子们全面了解竺可桢、钱学森、梁思礼、袁隆平等科学家的故事。今天我们邀请插画作者梁慧然为大家介绍这套绘本丛书背后的故事。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绘本的插画作家梁慧然老师。梁老师您好。 于老师您好。 嗯，在创作《植物的好朋友》吴争议的故事的插画的时候，您做了哪些准备工作？跟我们分享分享其中的故事吧。 嗯，好的。嗯，其实我当初要选择画吴争议这个绘本的时候，就前期确实也做了不少准备工作。 嗯。 首先我是在文字作者和编辑给的资料，就他们前期会给我大量的一些人物传记，还有吴争议他的自述的脸谱这些资料，然后 这些都是我去理解吴先生这个人他必须要做的一些前期铺垫工作。 对， 然后后面在我有了一定的了解以后，我就去了一趟那个北京自然博物馆取材。 嗯， 因为我这个故事它是跟植物和标本就这方面的东西比较多嘛。 嗯 嗯，然后我就当时我对这些了解也不够，然后我就直接到博物馆去参考，然后去取材了。 嗯， 后面就除了去北京自然博物馆以外，我还去过吴征义先生就常年工作过的地方，也就是云南。 嗯， 就在云南的西双版纳的植物园我也去过。 嗯， 然后刚好植物园那会儿有一个就他们一个历史的展览，我也去看了。 嗯。 刚好就看到有吴先生，然后他们以前的一些照片在里面进行一些展览，然后我就刚好就拍照，然后也把他们当地的一些标本和一些植物也给他照下来了，就正好也为书中绘制这些植物的场景的时候打打样。 嗯， 就当时这些拍下的照片对我后面正式绘制画稿的时候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嗯，这是前期做的工作，还是感觉非常扎实的哈，去走访了很多地方，包括吴先生的这个工作的地点，他生活的地点，包括这个也参考了很多很多内容。那么就是这个画面要呈现的，本来他是科学家，科学家我们一直理解，比如说我们愿意区分开来的话，可能是偏理性的然后呢甚至偏数字的，但是呢我们现在要以这个更偏文艺的偏浪漫的这个画作来展现的时候，怎么能够让咱们的画面既符合小朋友的阅读兴趣，又能够特别鲜活地体现出来吴征义先生的真实状态？ 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他首先是要以先体现吴征义先生他的一个真实状态为前提的。 嗯， 那要体现真实的吴征义先生，那我觉得肯定就是需要大量的去阅读，然后观看先生他的资料传奇。因为这样的话这个形象才会在我脑海中越来越清晰的浮现出来。关于创作呢，我觉得创作它是一个要不停大量阅读，然后吸收优秀绘本的它的优点，然后去学习，然后提升自己的一个画面就构图的感觉的。 嗯， 那段时间我也是看了不少优秀的一些人物传记的绘本，然后对此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嗯， 而说如果要让那个画面符合小朋友的阅读兴趣，那我觉得肯定就是你的画面里面要实实在在的讲故事。 嗯， 就不仅仅是根据一个文字去表达一个画面，因为我们知道一个绘本它其实只有短短的十几到二十页， 嗯， 所以它里面其实每一个画幅都是很珍贵的，而我们要让小朋友去喜欢这个绘本，那里面的内容丰富的画面那就是必不可少的。 对， 就我举个例子，就例如吴征义这个绘本，他书中有一页是讲述小时候的吴先生他在自家院子里面观察那个竹笋的一个场景。 嗯， 这个文字也是非常的简洁易懂。 嗯， 但是我的画面它是要在不仅体现出文字它的内容的基础上，还要根据我前期读到的一些吴先生他可能一个幼年的状态，他自传里面会提到他小时候的一些回忆。 嗯， 那么这里面就会包含特别多的细节。 对， 可能他会讲到他这个院子是什么样子的。 嗯， 然后他喜欢里面的什么植物什么昆虫，他会去抓那些昆虫来观察，也会去观察他院子里面别的植物。 嗯， 然后同时他的兄弟们就特别喜欢一起玩，可是他的性格不一样，他跟他们不一样，他就会单独的自己蹲在一个角落里面，他就自己玩去了。 嗯， 就我觉得就这种细节都是我可以在画面里面去体现的。 嗯， 这样的话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如果看到这个画面里面就呈现了特别多的有趣好玩的细节的时候，他们就会去细看，然后小朋友也会越来越感兴趣。 嗯， 画面， 就是让咱们这个画面更丰富，更多细节。我们能举一个例子吗？因为比如说我们阅读文字的时候啊，这是没有做过这个绘画工作方面的人们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在脑中会有画面， 但是画面可能是比较虚的影子，或者是不是那么具象的。那我觉得作为插画作家的话，他应该把这些普通人脑子当中的这些一点点的虚幻的意象把它都呈现出来，甚至我们提到细节，这是一个更大的功夫。我们能举一幅画当中的几个例子告诉我们吗？ 这样的画面首先就我会基于它一个就我阅读的一些资料嘛。首先如果画植物的话，我首先会考虑到的就是这个地点在哪儿，因为每一个地区它的特有植物都是不一样的。 对， 就这个吴先生他小时候是在扬州长大的嘛，所以当时我也是找了不少扬州那方面的一些植物资料去看，再结合当时读到的先生他的自传里面会写他小时候就这个院子里面的一些场景，里面有很多可能紫堇花，然后一大片的竹林，然后这些都是他非常喜欢的去的地方，然后那我就可以根据他所提到的这个竹林，然后在我的画面里面可能就有一部分的地方就是一大片的竹林，然后也有紫堇花，然后也有一些当地的植物，我就可以根据这些已经有的植物对这个画面进行一定的布局。 那比方说我想体现出来吴先生小时候对这件事情，刚才我们说探索，因为他源自于兴趣，然后也没有人打断他，他就可以整个人进入到一个特别这个专注的状态。那他是什么样的动作，这个方面也会有考虑吗？ 动作这个肯定也会有考虑的。这一幅图上面它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动静的对比嘛。 对。 右边就是他的兄弟在那玩闹在抓昆，后左边就是吴先生就一个人低着头，他可能也知道很晒，然后这个是我自己想的，我觉得他应该会就白天都待在外面玩嘛，他就觉得很晒，可能就戴一个帽子自己遮遮阳，然后就蹲在那儿，手边也有一些他收集昆虫或者植物的一些小标本和玻璃瓶子，是方便他可以去采集这些东西的。 对。 他的动作的话我可能就会自己自身结合去思考，就我会如果在那个状态下我会是怎样去做的。如果看一个竹笋的话，我肯定是要蹲下来的。可能好奇它的质感是怎样的，我会去摸摸它，我就摸一下这个竹笋，然后再仔细的对比，然后摆弄一下，然后这个东西是怎么长的。对， 但是咱们刚才说了，这更像是就是整个一帧当中的状态，对吧？ 是的， 就是整个的这个脑海当中一般你想呈现的它是一个叫视频样子的东西，可是呢我们在绘本里面，因为它不是多媒体啊，它是一个二维的画面，是一个定格的画面，它得保证就是能够在这一个您脑海当中的视频当中，我们截取当中最精彩最能体现这一段视频内容的一个一帧画面展现出来。这一帧您怎么选呢？ 这一帧的话，其实在说这个流动感的事情的话，它可能就是像电影一样嘛，它可能就每一秒其实它有很多帧，然后现在关键就是我如何去提取它里面最最能表达这个画面这个意境它其中关键帧的这么一个事情。这个我觉得我其实就会考虑它前面的内容和它后面内容的画面的一个连贯性。 我们能举例说明吗？ 就还是像吴正义他小时候在他家院子里面观察竹笋的这么一个画面来说，可能就因为前一页就是一个我们对于他一个整体的一个介绍，然后第二页就开始进入这个故事里面了。我肯定是要根据大部分的一些资料我所了解到的吴正义他的一个状态，然后去想象他小时候在这个场景里面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行动。我再去具体的在想，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在这个动作里面会怎么去呈现。就 观察。 嗯、 啊、嗯， 那最后呈现出来的样子是什么呢？比方说他的动作呀，周遭景物啊的一些变化。 嗯嗯，这个的话，因为在他的自传里面会有关于吴正义先生他一个自述，他可能会讲，嗯，就我小时候我喜欢去我家院子里面，我的院子里面它可能东南方它会有一大片的竹林，可能在哪一片地方它会有很大的一片紫堇，然后里面长满了各种各样的野草和野花、 嗯、 那么在这个画面里面我就会根据他所提到的内容，然后去给他里面放上他所说提到的这些植物，就这一边是一个一大片的竹林、 嗯、 那边是一些紫薇，然后前景的话又有很多他影响他那个后面生涯的一些紫堇，就这个物其实对他影响特别大、 嗯、 然后会在画面里面给他暗藏进去、 啊、 那如果是人的话，我就会考虑，就我会根据我自己一个思考吧，我会想如果我在这个地方我要去观察一个竹笋我会怎么做、 嗯、 那肯定就我要仔细去看，我肯定就会先蹲下来，然后会好奇这个植物它是怎么一个质感，我可能就会用手去摸一下它、 哎、 可能对，然后拨弄一下它这个，哎，它这个这一片是怎么长在这一片上面的，怎么跟那个土地连接起来的，它连接的地方可能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我就会去考虑这种细节的东西在我的画面里面去呈现出来。 所以从你想，如果说我们按我们理解哈，就是一秒钟是24帧啊，然后如果是一段视频的话，那这帧数太多了，找到这样一个关键帧实在是对于绘本的呈现太过重要了。那么我们说完了这套书哈，这本书就是植物的好朋友吴正义的故事。然后我看资料，您正在筹备的是第三集科学家绘本当中王守武先生他故事的这个绘画插画的创作，现在筹备的情况怎么样了？然后了解到的关于王先生的一些什么样的内容让您记忆特别深刻，和我们分享分享吧。 王守武先生他的这个绘本内页插图我已经全部完成了，然后现在是正在等待一个审核的阶段。然后内容哪些比较记忆深刻的话，我觉得这次的内容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一个挑战。王守武先生他的专业是物理方面嘛，然后对我这个文科生而言，就里面有特别多的一些专业词汇其实都特别难，因为就就这个思维差距还是特别大的，然后的词汇跟我来说可能就像天书一样吧，所以在绘制的过程中很多专业的东西我可能就会向我学理科的朋友们，然后向他们去请教。 嗯，那有哪些内容创作起来是比较困难的，然后最后定成了什么样的内容呢？ 其实是他这个内容的话，因为他专业性特别强，所以修改方面就其实没有太大的修改，主要还是在画面上要怎么去呈现的一个问题。 对， 然后可能记忆比较深刻的话，可能还是在于王守武先生他去，就他第一次回国以后，然后他去修，他的同事给了他一个整流器，然后去修理这个整流器的这么一个事情。因为我对于这个整流器来说的话，我就根本就不太清楚这是个什么 长啥样，不知道，然后找不到资料是吗？ 是的，这个真的没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然后问我的那些朋友，我说你们知道那个整流器里面那个什么氧化硫是就这个东西它的原理或者它是怎么长的吗？然后他们可能就跟我讲了一下，他说这个什么氧化亚硫之类的，它这个东西运转的一个原理是怎样的，可是他们也不太清楚，他说这个东西长什么样子我们确实也不清楚，就没、 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就后面比较幸运的就是文字作者就给了我一些图片资料，这是他搜集到的，就关于这个东西，然后还有网上的一些资料的文字说明，然后我讲啊，这其实也 这个氧化，就这个整流器可能就是这个东西，然后就来把这一页的画面给定下来了。 其实刚才也说到了哈，这个文字作者和插画作者之间其实要经常去沟通的，在这两本书的创作过程当中，沟通上面有哪些事情让您比较难忘的、有趣的，跟我们说一说。 分镜方面的事情，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分镜图嘛。 嗯， 图这方面其实一开始就是，就我根据编辑所提供的一个脚本文字，然后去给它整合成一页分镜图，然后会把这个整理好的分镜图，然后再发给编辑老师，然后编辑再发给文字作者，然后。文字作者看完以后，然后再把他的一些反馈的意见再给到编辑，编辑再给到我，其实是这么一个来来回回不停讨论然后商量的一个过程。 嗯， 那么在这一个过程中，我觉得如果以就吴征义先生他这一本绘本来举例的话， 嗯， 就是他在上大学这一个画面可能是改动最大的。 嗯， 因为一开始这个画面其实选定的是先生他高中时候举办展览的这么一个画面，可是最后定稿的却是吴先生他去上大学的这么一个画面的镜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我们绘本它是翻页来看的嘛，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一页的前面，它是吴先生他初中的时候跟他的初中老师去林子里面去采集标本的这么一个画面，然后我们在翻页可以看到下一页是吴先生他去上大学了，然后翻页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下一页就是讲的是先生他去工作了，去云南。 嗯， 我们现在看这一个过程其实是非常的流畅的， 顺的，对 对。可是我们之前一开始定稿的时候，上大学这一页是他高中去举办一个标本展览的这么一个画面，那我们再看回来就如果是他初中的时候采集标本，然后跟 高中办展览，然后就工作了，没有大学这一阶段，就有点接不上是吧？ 是的，就这个过程你会觉得初中我采标本，高中我办展览，然后突然我怎么就工作了我没有大学了就会觉得中间这个跳跃性会有点大。 嗯， 就后面就把这一个节奏给修改了，就还是改成他去上大学，那么这一个节奏感可能会更好一些。 我们也再次感谢像梁老师这样的插画作家哈，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绘本变得更加的吸引人，也希望小朋友们在阅读这样科学家这个故事的时候啊，看到相关的画面的时候，能够在心底埋下种子。谢谢梁老师能够接受我的采访，谢谢您。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您。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